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欧巴欧瑞强，不过我而家咧就唔喺沙滩嗰度，我想啫，因为咧已经进入咗夏天嘅时间，大家都想凉快啲嘅感觉啦。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要应下我哋嘅夏天嘅来临，迎接呢一个系咪好热嘅夏天咧？应该都系，哇！之前嗰啲日子咧破晒纪录嘅，最高好似去到几多度啊？当时。唔知咪37度有啲地方，系有啲38噶，有啲地方系啊，有啲地方咯。咁最紧要咧就咁啦。逢星期日嘅晚上，我都希望大家咧，即系跟住我哋四季嘅心情去听歌啦。咁但系去到夏天，如果去到尽嘅时候咧，就真系实在太热啦。最重要咧就系晚上嘅时间，我哋心境凉快啲，咁咧我哋就会瞓得舒服啲，听日咧就会够晒精神。总之二千靓歌的时间就不会热死人那些了。不过夏天呢都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季节来的。对全世界人来讲呢，就是阳光普照呢应该都是开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将夏天啦 ,summer 啦，又或者呢是一些凉快的感觉啦，怎样可以消暑啦，甚至你的心情是热啦又或是凉啦，我们都可以用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嚟先啦，话因为当年咧，我做呢只歌真系喺夏天嘅，个心系谂咩咧？谂住一个夏日嘅世外桃源，最好咧有个海，然后海嘅中间咧就有好多嘅奇形怪状嘅岛聚，冇人住嗰啲咧，然后我哋就驶住架船啊，去到嗰个海岸嗰度就跳落去游上去个沙滩嗰度，真系咁样谂嘅，所以就写咗呢只歌。那个地方呢终于就变咗叫做鼓浪屿，而家呢喺厦门嘅对岸，一个倒数嘅圣地。 趁海风鼓浪远去，你猜我身伴会是谁，和日阳光的拥抱，我身心已陶醉，我把我手伸进浪里去，满身衣服都沾水，为乐童真在十倍来，到此充满情趣，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仿似碧海长了蓓蕾，跳出了青蛙落到草里，转身远秋问我是谁，头上松鼠急急跳，那边一只随后退， 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仿似碧海长了蓓蕾，跳出是嚣，此处暂借醉，笑拥我失落的心碎。沿岸和碧海青天对，与小岛结成伴侣，无尽原始的孤泊，这小岛结成伴侣。 趁海风鼓浪远去，即系夏日最好扬帆出海啦。咁啊，去到个目的地咧，其实咧，我而家都谂下咧，都好似成只歌嘅情景都好似我哋嘅清水湾咧东面嗰边咧，即系香港嘅东面咧，就系即系清水湾啊、西贡海嘅一带啦。嗰啲岛聚咧就似我而家想即系写出嚟呢种咁嘅感觉啦。咁啊，当然啦，鼓浪屿原本咧就呢、这个地方咧就已经系。在福建厦门那里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名胜，那它的好处就是好像刚才的歌名一样，是一个很漂亮的岛聚，有很漂亮的阳光和海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平时你有没有去过鼓浪屿？ 没有啊，你几时带我们？ 一定要带，但是呢要很逼的，你制不制？ 为什么要逼的？ 因为现在已经很成为了名胜之中的名胜。但是呢，我头先想讲咧，鼓浪屿吸引阿 Vince 嘅地方咧就系咩咧？嗰、那个岛咧以前咧系一啲即系外国嗰啲使节人员啊，喺嗰度 度假、 度假同埋住啊。咁、所以嗰啲屋好靓啦，即系好多西式嘅以前啲古老西式屋。第二咧就每间屋里边咧几乎吓都有一座钢琴。 哇！ 咦？ 所以呢一个咧叫做音乐之岛，即系。是一个音乐之乡嚟， 咁得意嘅。 系啦，因为嗰阵嘅中国系未起飞噶嘛，甚至未开放噶嘛。咁你谂下，如果屋企有钢琴弹古典音乐嘅，系咩人家咧？系咪？咁啊，所以呢啲咁样嘅音乐嘅情怀咧，唔系即系呢啲情愫咧，系慢慢咁样，系喺度牛下牛下嘅。咁到而家咧，好多嗰啲鼓浪屿嗰啲旧居咧，依然保存喺度特登嘅，等人哋参观。咁你入到去咧？哇！喺呢个厅真系好靓，哇！呢只好似依然又有座钢琴喺度，咁样嗰钢琴真系弹得嘅，啊，即系咁。咁所以咧，我哋特别写咗呢只歌，因为同音乐有关。好啦，咁我哋开始咗今日嘅夏日之旅啦。有啲乜嘢啊 ？Vince 有啲咩带我哋去边度玩啊？好热喎！ 系啦，唔知道大家已经系咪即系急不及待，已经去咗各大嘅海滩嗰度游个水咁样咧？ 我想你冇啦， 我冇啊冇啊，我唯有如果喺你游紧水嘅时候，我可以唱呢首歌陪下你哋啦。 哇，好啊！呢只歌咧就已经喺海滩噶啦，系咪？ 系啊，呢首咧系叫《阳光大减价》。 哦，我叫埋健仔一齐嚟，咁啊，彭健身系佢嘅歌嚟嘅。 日照已经天天晒，夏季到咗天天挨，像向你倾笑一切，望你会拜，望你会拜，望你会发个底买，在每个海滩摆档，前路要通街咁排，就算有钱不必买，望你咪晒齐来吧，去搏命晒，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搏命晒，不必惊丑怪。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自由舒畅实最快。苦好想嗌，若你到海滩一世，就算要带，就算要带，亦会快快出楼梯，像会蟹 敢真舒泰，仲有靓女好姿态，日暖月清风不晒，望你咪晒，望你咪晒，齐来吧，许波命晒，你又晒，我又晒，莫晒衫裤，莫晒鞋，搏命晒，不必惊丑怪，你又晒，我又晒，莫晒衫裤，莫晒鞋，自由。输出实最快，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搏命晒，不必惊丑怪。你又晒，我又晒，剥晒衫裤，剥晒鞋，自由输出实最快，自由输出。实最快，只有舒畅，实最快。 哇哇哇哇哇哇！系非常之愉快嘅一只歌嚟嘅。呢个歌嘅金句系咩咧？剥晒衫裤，剥晒鞋啦，实记得呢句嘅，真系好犀利。 会唔会咁犀利咧？即系一件好渴望去个海滩，所以一去到咧都唔理啦，就即刻就掉低晒啲波鞋。 大把呢啲人啦，大把啦。不过而家香港咧就未必咁疯狂嘅。但系你话如果去到喺啲外边嗰啲世界，同埋好少人游，好少游水嗰啲人啊，即系香港人就游惯水啦，去惯海滩，佢哋咧就一世人未必去过海边嘅。好多啊，咁就甚至嗰啲西人咧，譬如话你啲欧洲嗰啲人啦，或者美国中部啊、南部啊嗰啲咧，佢一世人未见过海噶。但如果有机会去海滩啊，佢发咗狂噶，直情有啲咧根本都唔使剥晒衫裤、剥晒鞋，剥唔切，直情跳落去。即系好老实讲，我去过全世界好多嘅海滩，香港嘅海滩咧系世界一级之中嘅一级。即系我哋香港嘅东岸嗰边啊，即系西贡海啊，即系而家譬如小嘅，譬如你话大浪西湾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质素嘅海滩咧，系世界级嘅，真系啲沙油到咧，啲水清到好似浴缸嗰啲水咁嘅，呢边度搵啊？同埋冇浪嘅，然后你可以行到好出嘅，即系你唔会话哎呀，我啲细个就因住啊过头啊浸死你啊，即系嗰啲咧，我哋细个好惊噶嘛，吓、啊、咁但系咧。類似嘢個海灘真係多到好多，咁當然越遠嗰啲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大浪西灣啲遠啊嘛， 即係遊艇先去到嗰啲。 有遊艇可以去，同埋你其實而家啦已經係車都得嘅，不過你行好遠， 哦、 即係你要落咗車咧，再行。我前幾兩個月都仲啱啱就嚟，一已經熱熱地嘅時候我都行過一次。咁即係兩樣嘢加埋啦，就你可以當遠足啦，即係行山啦。咁你又睇到好多風景，海岸風景好靚。咁然後你去到即係呢啲咁靚嘅海灘咧，即係你爹哋嗰度嗱，未到大浪西灣之前咧，你爹哋去 浪茄， 浪茄啦，浪茄個海。 我細個都成日行嘅， 因為即係去嗰度去教唱歌嘛，教音樂 啊 嘛， 教夾 band。 係啦，咁你浪茄嘅海灘都好靚。真系冇得顶，又阔又大，胜在又冇乜人。 我试过喺嗰度咧影一张沙滩相，啱啱日落嘅，然之后咧俾人嚟睇咧，佢哋会问我：咦，哇个布景几靓，即系、 啊、 即系佢以为我拉嗰啲 bad job 啊。 哦，咁都好，咁都好难噶。你影嗰张相咧，即系如果你而家影咧，我谂都要就嗰个镜头就得好紧要，因为我惊你遮住个太阳。 啊！如果而家有搭沙，我一定会攞嚟泼你。 因为你而家坐得好远，你而家坐得咁远咧，你又冇办法做嗰啲。唔系咁样啦，嗱，我请翻你，请你饮翻杯，即系如果你热得滞咧，你饮翻杯冰冻啤酒啦，好嘛？好嘛？因为我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咧，哇！饮翻杯冰冻啤酒，然后高歌一曲啊，真系气两口啊！我时常清风两袖，钓儿浪荡最自由，但得了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 咪叹人贪新厌旧，爱情如海市衬斗，问天赐几许佳偶，离别悲欢定必有，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凄凉后，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勾，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饮翻杯冰冻啤酒，高歌一曲凄凉后，无谓再去为情悔疚，你盏心噏得个勾，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辖地球，实应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大家要睇通睇透，成败得失莫追究。 呢只歌就叫做《杯酒当歌》。咁未必一定话要系夏天嗰，但系要时常清风两袖，最紧要就系饮翻杯冰冻啤酒啊嘛。咁夏天咧就最佳享受嚟啦。当然啦，一路饮酒要唱翻下歌先至够情调，先至够爽嘅。咁夏日风情咧，我哋全晚都系噶啦，一共三小时，我同阿边时同阿坚咧。就会合力炮制啲啤酒啊、冻饮啊、寒风啊，唔好寒风得唔得？喂，都好喎、啊，横掂都系揾个冷气机都好麻烦，不如整只寒风嘅歌嚟，即系凉凉嘅咧。 系啊，呢一首咧就好啱咧，你去到沙滩啦，好好开心嘅时候，点知无端端落大雨？ 系咩？咁好正。 系啦，咁就 冇问题、啊，横掂都冇。唔係咩剝曬衫褲剝曬鞋噶咯，唔怕淋濕衫， 有少少嘅凍。 哦，no problem， 最好啦。 擠迫的沙灘裡，金啡色的肌膚裡，閃瀝暑天的汗水。我脚个懒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混乱，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算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欲人。身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狠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做，活洒戏剧。狂呼我空虚，空虚，老骂是他不对。 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的暑天的汗水，我却个懒又寒暑，起身叫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处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算爱我百万年的他，甘爱着水。我虽不怪他带走欲人，独一生怪他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近极为他心醉，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器具，狂呼我空虚，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从此我愿独在痛苦中活下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炎热天气影响，要放弃避免风险的巨型橡皮鸭运回青衣船厂检查和测试之后，主办单位说橡皮鸭将会再次在维港海面展出。主办单位在社交平台说，工作团队连夜冒雨检查，并且特别因应近日特殊天气，为橡皮鸭进行反复测试。又指大型户外充气艺术装置需要面对不同天气和突如其来的外在环境挑战，而作出相应的应变方案。团队会尽最大努力守护橡皮鸭，亦都感谢社会大众对橡皮鸭的关注和支持。石硖尾大坑西新村重建，有居民组织不满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早前公布的回迁安排，促请房屋局介入处理。房屋署回应说，现时公屋的申请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如果使用公屋资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将会对轮候公屋的人士造成不公。署方又说，在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市建局的重建计划之下，有足够单位可以让合资格的租户选择在屋邨重建之后回迁。当局得悉，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亦都向合资格租户提供回迁方案，以及在过渡期间提供特惠津贴和协助。因此，政府不宜亦都不应使用公屋资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 在尖东举行的第一届香港酒吧文化节今日最后一日，有入场的市民和游客说气氛不错，多一个假日好去处是好事。有卖酒的摊档负责人说销情理想。主办单位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说，达到每日10,000人次入场的目标，合共为商户带来大约200万元生意额，估计今次宣传效果可为业界日后增加10%生意。洪都拉斯外长雷纳表示，预计同中国听日签署19项备忘录同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一份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合作的备忘录。雷纳接受内地环球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积极进展，与这次访问期间达成的 重要成果。他又指洪都拉斯认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合适。預料呢19項備忘錄同合作文件將會覆蓋貿易、洪都拉斯產品進入中國、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雷納表示，將會在經濟同社會層面為兩國人民打開更多可能性。雷納又話，美國尊重洪都拉斯同中國建交的主權決定，希望美國繼續尊重兩國進一步發展關係的主權決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8至32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和新合资格的人士，可以在6月5日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不转储值支付工具，不用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看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爱是很多人追求的东西，到底什么是爱呢？美国就有心理学家尝试透过实验找出答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他的故事。 今次《爱的实验》这个戏是原创的剧本来的，是郑迪奇编剧的，比较特别的是用一个真实的人物的传记去创作的。这个人呢，其实是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叫 Harry Harlow。 他做了一系列的关于乜嘢係媽媽對細路仔、對自己親生兒子嘅愛呢？然之後用咗啲馬騮、猴子去做實驗嘅，呢個戲就係攞咗佢嗰啲實驗啦，同埋佢本身嘅生平啦，去交織成為嗰個劇本嘅。 點樣先可以將哈利哈洛嘅實驗喺舞台上呈現俾觀眾呢？我哋繼續聽下一條副製作藝術總監胡海輝分享當中困難。 那個戲入邊提到好多用馬騮做佢實驗啦。咁我唔可以真係擺只馬騮喺個台㗎嘛，當然用演員嘅形態啦，其中一個方法，亦都係我哋今次做嘅方法。所以演員要又要做人啦，又要做馬騮啦，點樣去揣摩馬騮嘅行為舉止，令我觀眾睇起上嚟入信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困難啦。導演上面一個困難嘅就係個戲講咗阿開哈魯嘅一生，成個戲嘅時空、個故事嘅時空係橫跨好大嘅。我作為導演點樣去將呢啲哇咁多唔同嘅時空可以交代到，然之後中間仲要穿插嗰啲實驗，又講得清楚俾觀眾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挑戰啦。今次對我嚟講， 一條副製作《愛的實驗》，6月23至25號上環文娛中心劇院演出。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马都在跑，啪啪啪啪啪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你有钱种护道， 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色嘛吸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躲又跑， 哈哈， 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 哈哈， 无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 呢只歌系咪好得意咧 ，Vince？ 啊， 好得意， 系好得意噶。呢只叫做咧，叫做咩咧？你知唔知道？未听过咧？呢只歌你叫《雨中即景》，咁啊写得好好嘅，系一只城市民歌嚟嘅。咁啊系来自咧台湾咧，以前有个城市民歌手，咁啊叫做黄梦麟啊。吓，咁啊系即系嗰阵啊金韵奖年代啦，即系嗰啲台湾校园民歌最盛嘅时候咧，佢其中一个。即又係唱作人啦，咁佢曾經都嚟過香港，所以大家都識嘅。咁啊，因為嗰陣我哋都係唱民歌啦嚇，大家。咁啊，但係呢一歌好得意喎，有好少寫成咁嘅，即係話，哎呀，喺佢喺台北嗰度咧，突然間落大雨喎，咁點咧？咁啊，成家亂曬龍啊，佢寫到。咁然後就哇，喺截的士又截唔到啊，喺度爭啊。咁呢啲都係真事嚟噶嘛，香港都係咁噶。突然間落突然間落，咪將嘢突然。因为突然落咧，就大家都冇准备雨伞啊，等等各样嘢吓，咁啊，逢系呢啲突如其来嘅咧，既然咧系好乱龙，不过亦都有惊喜嘅，即系譬如调翻转，热到黐晒线，哇个阳光咧真系晒到咧人哋冚冚声，突然间嚟一阵清新嘅骤雨，会系几好听嘅，我觉得。期待住阿边时同我哋将呢啲骤雨带俾我哋。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惹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咧，其实系咪即系阳光中的骤雨先啱嘅？因为话明系骤雨啦嘛， 睇你点睇啦，半杯水嘅道理啦，究竟系你系冇咗半杯水定系有半杯水咧？ 即系究竟系有阳光先有骤雨啊？因为喺落好多好多嘅骤雨，突然间又有啲阳光渗出嚟。 即系睇，我谂系乐观啲睇，咪啊落紧雨啊，又有翻啲阳光，咁会见到彩虹噶嘛？ 总之两样加埋都系好嘢啊，因为。太熱有啲驟雨，太落得太耐，雨有啲陽光就自豪。呢、這個就係夏日嘅特點啦，即係我哋香港嘅嚇恆常嘅，即係最好咧，又落雨，突然間又落好多雨嘅。所以咧，我哋跟住落嚟咧，頭先啊聽完呢一隻雨中之境咧，咁啊突然間有驟雨咧，好多人，尤其是香港人啦嚇，出門都好匆忙嘅，咁啊翻工翻學咧。今日咁好添，使乜大遮啊？咁但系咧，有时突然间，咦，落起骤雨上嚟噃，又走去便利店嗰度买把遮嗰啲咧，好多嘅，全街都即刻拎晒啲遮出嚟卖。当然啦，用完咗之后，天色又晴朗啦，梗系唔记得攞翻把遮走啦。所以，就有好多人留低把遮啦。哇，数唔到咁多。小屋的窗飘雨丝丝，你那雨伞挂在门前，不经心翻开古老歌书，听你细唱爱在浓时。夜夜你要告别。雨伞太大意，啡色的窗，灰冷的天，你那雨伞挂在门前，斟一杯冰水，加半杯gin，你我醉了。继续前面，夜夜你要告别。喂喂，你要退后，丢低雨伞太大意。丝丝告诉雨伞也是徒然，轻轻的触摸手柄一端，你那暖意过后又传。夜夜你要告别，喂喂你要退后，一把雨伞挂念你。啡色的窗，灰冷的天，你那雨伞挂在门前，斟一杯冰水，加半杯gin，你我醉了，继续前面。夜夜你要告别，喂喂你要退后，一把雨伞。纪念你， 歌名叫做《楼下的雨伞》，不是楼上楼下那些，或者你留低了一把遮这解，咁啊写一种感情的逝去啦，你留低了，但是你唔记得咗攞，你就走咗啦。咁啊，原来咧，即系摸翻下把遮，又唔舍得用啦，吓、啊！原来咧，觉得你嘅暖意过后犹存，哇！呢啲好痴情嘅，亦都啱，即系当年咧呢啲节奏好得意嘅。我最中意阿坚头先同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只歌最得意就呢度。唉，真系留低嘅遮真系无数咁多，即系等于啦，我哋留低嘅情怀啦，真系诶。真系正所谓四处留情啊，就系呢啲啦。唉，啊留低咗几十把遮噶啦，我唔止，我谂一生人我留低咗过百把遮都有。 哇， 肯定啊，肯定啊， 犀利， 唔系肯定啊，因为咧，即系我好多遮噶，因为点解咧？尤其是呢二卅年啦，点解咧？因为咧，我车好多遮噶，你知点解？点解咧？因为咧，我唔系买噶，全部都系。咁我有时我哋嗰啲球赛咧，慈善赛啊啲咁咧。实系送遮嘅，唔知点解，因为嗰啲遮要嚟打波用啦，好好嘅。你落起雨上好大把啦，尤其是印晒啲饼啊、啲 logo 咁喺度，咁咪又唔好抌啦，系嘥嘅。但系咧平时就冇咁多用咁啊，摆晒个车度，哇！我成日都，有时特登留低俾人哋用。 咁你有冇试过食嘢把遮留喺度受，俾人偷龙转凤换咗？ 嗰啲系无意嘅，啲遮都唔系好值钱嘅啫。不过咧，真系成日攞错车啦，攞错遮啦吓，即系好彩唔系即系嗰啲喺有啲庙寺咧喺外国咧最兴系咩咧？即系除咗对鞋先入去噶嘛。 哦，系啊。 啲鞋经常都会掉乱噶，或者俾人攞咗。 咁惨。 系噶。嗰啲你唔好买，你唔好买啲最中意嘅靓鞋去啊！因为你摆喺门口嘅啫嘛，冇人看噶。嗰啲人中意咪穿上咪，差唔多色咁啊，行咗去噶啦。咁啊，不过遮咧唔紧要嘅，我哋通常如果去便利店买嗰啲都系一次过用啦。不过咧呢啲情怀咧啊，唔好四处留情啦。如果有，好似头先只歌讲我，哇，有冇试过阿坚？有冇试过斟一杯冰水加半杯 gin？ 哇，唔系喎，未试过 啊！斟一杯冰水加半杯 gin， 加汽水又 你我醉了，一定醉啦！继续前面嗰度啊嘛，唉，呢啲呢阿哥呢个写词嘅系我个朋友嘅，叫做当时佢用咗个艺名，即系笔名叫做康思廉，即系其实就系林孝星嚟嘅吓。咁诶，多谢佢。楼下的雨伞，好啦，留低咗把遮，遮住啲咩咧？夏天有啲咩嘢？要成日落雨啊 ，Vince。嗰啲情怀咧，嗰啲爱情事件，好似即系突如其来嘅滂沱大雨一样。正所谓一盆冷水照头淋啊，系咪啊？即系爱情就成日都系咁嘅，淋落嚟嘅唔系一盆冷水，系倾情地倾倒落嚟嘅爱情事件。希望唔好系负面，唔好系忧郁嘅，系爽嘅就好啦，凉快嘅就好啦。当然呢只叫做夏日倾情。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钟待遥远仲下。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见你一面也好，换 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 先一路谂起夏天嘅时候热得滞咧，洒一阵骤雨也好，落一啲雨如果系好清凉嘅更好。几时最好咧？夜晚啦、啊，又或者唔系就咁企喺度，要揸住个开篷跑车，然后冲落去个空气当中。而家落紧雨咧，咁就正啦。呢一啲咧就叫做年轻时候嘅浪漫。呢首歌咧就叫做冷雨，当然咧唔系讲下冬天嘅，夏天落嘅冷雨特别凉快。细雨纷纷，噔哒噔噔哒噔，滴答答滴答滴噔哒，哒哩哒啦哒滴答滴答哒。啦啦啦滴啦啦啦啦，开车啦！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子机，水拨冷又慢。来又往，动作好黑板。上碰进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骤然顿觉身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觉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时限。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Oh, if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I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star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star we could reach were just starfish on the beach.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All our lives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out of time. 夏天有時都幾好嘅，因為離別嘅時候咧，就諗翻起我哋以前喺陽光的日子嘅情懷。少少本來呢只歌咧就 sad sad 地嘅，不過而家咧就將佢帶嚟呢個夏天，我哋有啲回顧，有啲 memory， 有啲回憶就只好啦。歡迎嚟到咧今年嘅夏天，因為已經開始咗好耐啦。今日咧个主题咧都系同夏天有关啦，不如咁咧，我哋呢一 part 咧，既然唱开咗英文嘅民歌，我哋唱翻啲英文歌咧。阿 Vince， 你所学嘅即系经典嘅英文歌关于夏天嘅有边啲咧？ 呢一首我觉得好好听嘅，以前咧就唔系好识欣赏，即系要好似暗暗沉沉咁样，但系咧原来都几有味道啊！ 尤其是个内容咧好得意嘅，以前英文歌咧就乜都乜都写到嘅。嗱，我好快咁样讲个故事俾你听啦。咁有个人咧就因为牛仔嚟嘅，好有好有型咁啊，着住对牛仔 boot， 牛仔 boot 以前咧要威咧，佢就嗰个 spur 啊，即系所谓个马刺啊。即係要嚟刺馬咁啊！有個有你知係馬刺係點樣嘅？喺個腳踭嗰度嘅，咁啊用銀做嘅，純銀做嘅，行街喎好有型。點有個美女咧行啦、啊？你好啊嗰啲咧，然後不如我哋一齊去飲酒咯咁啊！嗰啲酒咧就叫做夏日，唔知係咩酒啦嚇、啊、，summer wine 啊呢啲夏日之酒。咁然後咧佢哋一齊咯，一齊去咗唔知邊度喎？點知飲得兩飲咧，榮咗喎，原來係變案嚟嘅喎。 哦，原来被人落药啊！ 被人落药啊，就是呢啲 summer wine 啊，呢啲深夏日情酒。佢系醒翻嘅时候咧，嗰对杯冇咗个马齿啊，银嚟噶嘛，同埋咧偷咗佢过一，过一系咗咩 ？A dollar and a dime， 一个 dollar 即系一蚊啦 ，and a dime 即系斗零，几好笑啊！呢一出戏，咁但系咧就一个暗暗沉沉，嗰个就系嗰、那个。永永地嗰个男人啊叫做 Lee Hazelwood。个女嘅大名鼎鼎系法兰先立到那个仔。个女啊叫做 Nancy Sinatra 合唱嘅名曲叫做 Summer Wine,Nancy 你先。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My summer wine is read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I walked in town on silver's first jingle too. A song that I had only sang to just a few. She saw my silver spurs and said, let's pass som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Oh, summer. Cherries and an angel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ake off your silver spread and help me pass th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My eyes grew heavy and my lips that could not speak. I tried to get up but I couldn't find my feet. She reassured me with an unfamiliar line, and then she gave to me more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ake off your serious dress and help me pass th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When I woke up, the sun was shining in my eyes. My silver spurs were gone, my head fell twice its size. She took my silver spurs, a dollar and a dime, and left me craving more for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叫你喝酒，尤其是啲真系其实系事实嚟嘅，啲新闻都有啦，喺酒吧嗰度，喝咗酒，跟住咦醒翻咧，唔知去咗边喎，啱啱睇到个新闻啊，仲离谱啊，醒翻你知去咗边，去咗缅甸嗰啲，啊嗰度啊，系啊，啲咩嗰个乜城市嗰度，被人即系逼做嗰啲，即系骗案嗰啲人，咁所以咧。呢只歌咧就真系其实好多年前提醒咗我哋， 好警世 嘅，警世嘅系叫做 Summer Wine 夏日美酒，个名字就好靓嘅。不过喺个夏天嗰度咧，我哋都可以咧饮翻啲清淡啲或者系一啲清爽啲嘅夏日饮品都好嘅。好啦，咁啊呢只歌之后，我哋都唱英文歌啦。不如咁样，突然间谂起一只更怀旧嘅英文歌咧，系我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好有印象嘅，其实就唔够年龄啦，去睇啲咁旧嘅电影咧，因为有应该喺五十年代尾定六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已经有呢只歌。因为嗰阵咧就英国有个叫奇里夫里查啦 ，Cliff Richard， 即系长青树，真系长青树，佢已经走红噶啦，即系已经喺英国啦好红，咁咪拍咗出电影。咁佢电影咧，我净系记得一样嘢，一个影像，好 impressive。因为咧，佢哋一班后生仔咧，佢哋话放暑假，放暑假我哋通常都系最多咪孭住个背囊去沙滩行下咁。佢哋竟然租咗个啲伦敦嗰啲巴士咯，红色嗰啲咧，双层嘅，但系个顶冇噶，冇顶噶，即系第二层冇顶嘅。 观光巴士， 冇错啦，就直情就以我哋香港啲观光巴士咁嘅。但系嗰阵啊未有呢啲嘢发明，但系佢哋唔知点样租咗咧，就成班后生仔咧就去放暑假。呢出电影咧亦都有只主题曲，当然有呢一首。好玩嘅，叫做 Summer Holiday， 放暑假啦。 We're all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and no more working for a week or two. Fun and laughter on a summer holiday, and no more worries for me or you for a week or two.We're going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ly. We're going where the sea is blue. We've seen it in the movies. Let's see if it's true. Everybody has a summer holiday, doing things they always wanted to. So 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to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For me and you. 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da- shines brightly. We're going where the sea is blue. We've seen it in the movies, so let's see if it's true. Everybody has a summer holiday, doing things they always wanted to. 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to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For me and you is a week or two and a dream come true.真係幾高興喎！真係揾一次真係試下先嚇。好啊 ，summer holiday 即係放完暑假，放緊暑假就而家當然未放啦，咁應該好快啦。啊，七月咧就嚟到啦，因為熱啦嘛。咁不如咁啦。如果有個開篷巴士咧，你知唔知最慘遇到啲咩咧？ 係落過雲雨啦。 係啦，仲要好大嗰啲啊，即係直情倒水落嚟嗰啲咧，走都走唔切嘅啊。咁好玩嘅，後生仔唔怕嘅，因為我哋以前咧後生仔踢波咧，特登嘅啊落雨咧掂啊，仲好玩， 仲好玩啊！ 係啊，鏟波啊，真係哇，成身都泥啊，好開心嘅，唔知點解覺得係啊，真係特登嘅，即係成身濕曬翻屋企㗎，當然俾阿媽鬧啦。咁但係冇所謂，呢、這個就係我哋後生仔嘅情懷歲月。Rhythm of the rain， 砰砰砰砰嘅落到。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d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the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as she left that day, alone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that that's un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irl I cared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the brand new star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ain, won't you tell her that I love her so? Please ask the sun to set her heart. Start to grow.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Oh,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pitter-patter, pitter-patter.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pitter-patter, pitter-patter, oh, oh, oh, listen, listen to the falling rain, pitter-patter, pitter-patter, oh, oh, oh. 噼里啪啦就係你哋，依家同我哋啱廣東話咁相似嘅啦。你英文噼里啪啦，真係填啊，咁填到落去喎。即係聲音嘅嘢咧，原來全世界都係一樣嘅啫。總之掉落到噼里啪啦咧，真係好大雨啦。不過我就怕怕嚇、啊，太大雨咧，有時我都喺户外咧，真係唔好大雨啦，快啲停啦，因為打唔到波啦嘛。微雨咧冇問題，微雨有時仲好都涼涼地。幾 romantic 添，如果你喺一出電影嗰度，以前有出懷舊電影，我推薦你睇翻啲懷舊電影嘅經典電影《神槍手與智多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对食物安全有好高要求。如果日本方面排核废水，当局会禁止从高风险地方进口食品。其他地方即使风险较低，来港之后亦都会进行检测，认为做法是保险同合理。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提到，本港自2011年以来就日本入口食品进行超过77万次有关辐射的检测，全部没有问题。未来检测会作分级管制，检测期最长可达两个星期。部分食品如果不能够保鲜，将不能来港。石硖尾大坑西新村重建，有居民组织不满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早前公布的回迁安排，促请房屋局介入处理。房屋署回应说，现时公屋的申请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如果使用公屋资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将会对轮候公屋的人士造成不公。署方又说，在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市建局的重建计划之下，有足够单位可以让合资格的租户选择在屋邨重建之后回迁。当局得悉，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亦都向合资格租户提供回迁方案，以及在过渡期间提供特惠津贴和协助。因此政府不宜亦都不应使用公屋资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受到炎热天气影响，要放弃避免风险的巨型橡皮鸭运回青衣船厂检查和测试之后，主办单位说橡皮鸭将会再次在维港海面展出。主办单位在社交平台说，工作团队连夜冒雨检查，并且特别因应近日特殊天气为橡皮鸭进行反复测试。又指大型户外充气艺术装置需要面对不同天气和突如其来的外在环境挑战，而作出相应的应变方案。主办单位又说，根据天文台预测，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团队会尽最大努力守护橡皮鸭，亦都感谢社会大众对橡皮鸭的关注和支持。俄罗斯表示，乌克兰军企图向一艘俄军舰艇发动攻击，但是失败告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出动无人驾驶船只向执行任务的黑海舰队一艘舰艇发动攻击，但是所有乌方船只被摧毁，并没有造成伤亡。俄军这艘黑海舰队船只继续执行防卫输气管道的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又提及美军一架无人机当时在黑海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8至32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持续不稳定。现价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随住城市发展同科技进步，都市人逐渐忽略咗大自然嘅价值。不过呢个展览或者可以帮助大家揾翻同自然界嘅联系。 今次展览就用龟一嚟 作為一個主題啦，其實就是解釋翻話我哋宇宙萬物咧，好多嘢都是同源共生嘅，我哋亦都冇一啲話叫做界限去分割彼此啦。雖然我哋都好多人都係都市人，咁我哋亦都係生活喺呢個城市好急速嘅步伐，或者係一啲好先進嘅科技之下，但我哋都唔應該忽略大自然嘅價值。 呢個展覽嘅作品由藝術家亞克基斯創作，透過手繪水彩畫、木頭畫等多種藝術形式呈現。一起听下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教育部艺术教育主任林晓晴介绍其中一件作品。 其中有一幅最具重点的展品就叫做榕，英文是 Banyan。 它其实是一个水彩画，在一个纸张上面彩绘的，是由阿克基斯透过锦田乡的一棵百年老榕树作为一个创作蓝本。其实榕树咧喺香港就随处可见嘅，好多区份都有。树根咧通常都盘根交错，代表咗佢其实充满历史同埋生命力，亦都系好具有智慧嘅一棵树嚟嘅。咁阿克基斯就希望透过拣呢一棵喺香港都好常见、好有历史价值嘅一棵榕树去绘画，并且从中表现出艺术家对于生命坚毅嘅一个象征意义。 归一，寻找本源，亚克基斯与自然之礼，即日起去到9月30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艺社。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莫说天弄人。冬季竟热暖，再高气温，四处怨声沸腾。气候变化，暴雨共狂风，今朝不可独善其身。愿世界可变蓬莱，驱客浪迎接未来，愿四处朝气洋洋，让爱冲走旱灾，不惊怕幻变汹涌气势，不相信事与愿违，美丽四季愿继续散发光辉，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无惧气力似蝼蚁，做到一些小也可贵，尽心彻底爱心发挥，解决污染问题，去习惯避免浪费，一杯水也宝贵，尽责任献计，做到没有愧，最实际。天时地利人和，气候人生， 这个就叫做气候人生。是当年呢香港的天文台邀请我去写同埋唱嘅一首歌，永远合用嘅，因为而家咧地球已经一路变紧啦，四季都有少少同以前好唔同啦，有到好多极端嘅天气咧出现咗，咁所以唱呢只歌咧，我哋即系一个自我提醒啦，或者系唱出嗰种生态出嚟，咁啊的而且确咧气候咧系好难捉摸，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是用一个环保嘅精神去爱护我哋地球。而继续保护我们这个大的家园，就是我们的地球了。 气候人生之后呢，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夏日倾情，用歌曲嚟倾情啦。不如咁样啦 ，Vince。 系。 头先我讲个气候呢，就一定有冬夏秋冬讲晒㗎啦。天时地利人和底下呢，夏季最好系开心到咩环境呢？ 夏季呢，这个就是我儿时的记忆啦。 是。 夏季一定会唱这首夏季沙拉拉。 是咩？ 是啊。 是咩？你儿时就唱这首歌的？ 是啊，虫虫姐姐嘛。 是 啊。有时听虫虫姐姐唱儿歌。 哦，尤其是夏天添啦，吓咁啊，430穿梭机啊嗰阵系咪啊？ 闪电传真机。 闪电传真机啊，实际成日喺度播啊。咁一齐沙拉拉啦，好嘛？ 沙拉。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啊，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啊，夏季悄悄到了，像架彩色车卡，日光里划满小鲜花，又有彩色啫喱，又有彩色的瓜，夏季衣着布置彩色化。夏季悄悄到了，又到海滩喧哗，日光里人人喊妈妈。夏季已到了，蝉儿整天的叫，像说声你好吗？我说你笑，他也一起笑，似庆祝初到的夏。红日照遍世界，将呼啸分派，说似蝴蝶与小花。我笑你笑，他也一起笑，似庆祝初到的夏。红日照遍世界，将欢笑分派，直至蝴蝶与小花。爱七八月，儿童放假，书包放下，黄黄芒果，红红西瓜，通通给我笑化。季彩色遮卡，画满水果鲜花，日光里人人喜欢它。夏季沙啦啦，人人都卡通化，度过欢笑暑假。沙啦啦，蝉儿整天的叫，像说声你好吗？我笑你笑，他也一起笑，似庆祝初到的夏。红日照遍世界，将欢笑分派，说似蝴蝶与小花。我笑你笑，他也一起笑，似庆祝初到的夏。一照遍世界，将欢笑分派，直至蝴蝶与小花。爱七八月，儿童放假，书包放下，黄黄芒果，红红西瓜，通通给我笑化。夏季彩色车卡，画满水果鲜花，日光里人人喜欢它。夏季沙啦啦，人人都卡通化，度过欢笑暑假。夏季沙啦啦，人人都卡通化，度过欢笑暑假。 啦啦，我觉得咧，而家啲小朋友就最好就听下呢啲歌，唱下呢啲歌，系、咪特别啊？即系好有童真啦、啊、吓。头先讲啲夏日嘅卡通化嗰啲小朋友，咁啊见到黄色嘅芒果、红色嘅西瓜，我都想，我都想加埋有一份啊。同埋咧，嗰架车咧就画满晒啲水果喺度啊啲咁。咁我觉得啲儿歌应该系咁嘅。啊、就唔应该小朋友唔应该唱情歌嘅，我觉得即系唔好话大人唱咩，你又唱三角恋爱啊咩咁，就算屋企唱都好啦，系唔应该嘅，我觉得。 最好唔好扮大人，然后咧去参加比赛，哇！即系唱咗几十岁人嗰啲咁样嘅情怀，佢一定唔会明嘅。咁但系咧，好坦白讲，你唱紧啊《虫虫姐姐》《夏日沙啦啦》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度，可能希望谈紧希望啫吓，即系谈紧恋爱啦。 一定啦！ 希望啊，希望咩意思呢？即系话第一就个心想，但系唔敢行动啦。咁所以咧，我哋唱嗰啲歌咧，都系好向往咧啲，咦，好少年嘅浪漫嗰挺噶噃。譬如呢只歌咧，用一只好旧嘅英文歌，嗰啲英文歌就系讲呢样嘢嘅。喺放假嘅时候咧，就遇到佢。咁当然咧，就喺暑假嘅时候咧，就最多呢啲吓。男男女女即系大家一齐去旅行啊，去海滩玩啊，呢啲活动。唔知你哋而家听紧嘅朋友，当年你有冇同佢喺海滩啊、宿营啊之类嗰度啦，遇见相遇啦，然后就夜晚唱下歌啊，情情话话咁啦。吓，呢只歌就系咁噶啦，就系郑国江老师咧为阿许冠英而写嘅一首英文歌咧，就《Seal to the Kiss》啦，个情怀啱晒。中文版夏之恋，夜静爱到海边，听浪说话，记去年的炎夏，在沙滩见着你，心底涌起一句话，请爱我吧，日夜与你海边听浪说话，那去年的情话是星光美梦化，海滩中写满一句话，请爱我吧。月光中轻吻叫啊，情的种子开了花，情痴不分真与假，恨你对我像戏耍，一声不归家，往事作罢，我情深难下，再天天盼望你。是作罢，巧情深难下，未知那日日你会爱看浪花，陪伴我月明下，陪伴我月明下，陪伴我月明下。就叫做夏之恋，就咁简单，就是、夏天之恋情事啊。许冠英嘅一首旧歌嚟嘅，当然调子会好熟啦，就系、是、Seal to the Kiss， Seal to the Kiss。好，咁我喺度渴望谈恋爱啦，幻想紧自己咧，即、就、系、是、约咗佢喺海滩见，幻想嚟嘅啫，从来冇经验。但系你依然都系小朋友啊！你喺嗰个咩话？闪电传真机啊？ 系闪电传真机，我嗰个年代系。 咁唔系430穿梭机先嘅咩？ 因为430穿梭机系我出世嘅年代。 哦，即系再前 啲啦。即系我系啦，一嚿饭咁未识睇电视，当我识睇电视嘅时候，已经系闪电传真机啦。 咁再之后系咩？ 好似叫做，咦，我都唔知啦。 放学 ICU 系放学 ICU， 你仲犀利过我。 梗系啦。 因为我已经有我嗰啲仔已经有去睇啦，唔系我。仲有咧，就系我好中意嗰只小太阳，你可唔可以唱啊？ 好啊，好啊。 呢只顾家辉作品嚟嘅，应该郑国光老师嘅歌词，所以喺佢嘅52周年演唱会度咧，一定要有呢一首。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圆圆面儿害羞像红霞，只是笑不说话。 非常之喜欢咧呢两首一 pair 嘅儿歌咧，一首系《小时候》啦，吓咁啊，亦都会同我哋一齐成长嘅。有《小时候》之后咧，《小太阳》啦，吓咁《小太阳》咧，有时都好嘅，见到乐健咧就将呢啲歌咧就摆喺啲儿童嘅教科书嗰度，喺音乐堂咧会唱呢啲歌嘅。咁啊，大家听到啲歌词都系几纯真，有晒童真嘅一啲经典嘅儿歌。我头先讲过咧，就话你哋唱《小太阳》嘅时候咧，我已经大过咗。咁但系跟住呢只歌咧，我大个极咧，都应该唔系好啱嗰个时代，应该系俾一啲我哋嘅 uncle 啊、auntie 啊去听，因为咧佢哋话佢读紧中学嘅时候咧，

此生总有个 Once upon a summer day， 轰轰烈日大家晒，在同行同流浪之中加深了解。Once upon a summer day， 愿你在未来共轻快，和长谈别后遇到的悲喜各派，而不讲拜拜。 某年仲夏，头先去咗边话嚟定？ 头先啊，去咗大家你乜汗叠汗啦，又走去食雪糕啦，又食下刨冰啊嘛，一齐最紧要咧就系啊，倾下我哋今年大家过成点啊咁样。 都好嘅，尤其是而家啲年青爱侣都应该可能，去日本啊，去台湾啊，去玩啦、啊，吓食下雪糕啊，食下嘢啊，去旅行啊，咁啊，都系潮流嘅嚟嘅。不过以前嗰个年代咧，又或者唔好话以前咧，甚至而家咧，你未必一定嘅好似香港咁样嘅环境嘅。即系譬如香港咧，如果后生仔，如果我嗰阵咧，梗系出海啦，系嘛？一咁多海滩咁靓，啲海又咁好，咁啊，梗系出去可能系滑水都有嘅，而家好兴嘅。咁又或者系甚至我有机会。借嗰啲朋友嗰啲水上电单车啊，哇！你啲爽到咩环境你都知嘅，你知边啲水上电单车好鬼快噶嘛？喺个海个中央嗰度，又冇警察，即系话你去即系 cut 双白线喎，唔得冇噶嘛，乱咁肥都得。咁当然咧，即系唔好喺近岸啦，近岸有好多人喺度玩水啦，就好危险。咁我哋喺海嘅中央嗰度啦。咁但系咧，即系头先我讲就系话，其实。以前咧冇咁多呢啲水上活动，多数咧都系撑下艇，那个艇系租嘅。咁喺边度咧？喺嗰啲公园啊，即系我讲紧国内啦，好多呢啲公园咧有啲艇系租嘅。咁有啲系即系水上嘅单车啦，唔系电单车，即系用脚嗰啲啦。而家香港都有啲嘅，有嘅。咁啊，多数咧就唔会喺海啦，梗系咧个公园里边梗有个湖嘅，那个湖咧绿色嘅，通常。唔知点解，又梗系啦，因为是湖嚟噶嘛，好少蓝色嘅湖噶嘛。咁诶，呢一只嘅嗰个咧，大家都熟到真系不得了。咁诶，喺个湖嘅中间嗰度，诗情画意咁啦，好中式嘅，甚至乎侧边咧提首诗、写首字都得嘅。有啲古筝行头，但系当年咧。即有个好西化嘅中国人，佢话我都想玩呢只，一路听住古筝，一路喺湖中间同佢一齐泛棹湖上欣赏美景。清清的山倒影照淡绿湖上，看。水色衬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小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湖上，美景仔细欣赏，平湖亦。将水中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之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 这样有此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泥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淡淡湖上晚风吹和水香，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炎炎的时间，真系与他在水中央啊，真系热气有限啦，有啲微风吹埋嚟，最重要咧个心系凉晒啊嘛，欣赏紧湖光山色嘅时候啊，斜阳又好似胭脂咁染在面庞上，梗系难忘啦。 春晓，冷心相依，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身衬，望鞋白手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混，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 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石硖尾大坑西新村重建，有居民组织不满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早前公布的回迁安排，促请房屋局介入处理。房屋署回应话，现时公屋的申请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如果使用公屋資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將對輪候公屋的人士造成不公。署方說，在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和市建局的重建計劃下，有足夠單位可以讓合資格的租戶選擇在屋邨重建之後回遷。當局得悉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亦都向合資格租戶提供回遷方案，以及在過渡期間提供特惠津貼和協助，因此政府不適宜亦都不應該使用公屋資源安置大坑西村居民。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政府對食物安全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日本方面排核廢水，當局會禁止從高風險地方進口食品，其他地方即使風險較低，來港之後亦都會進行檢測，認為做法是保險和合理。他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又提到，本港自2011年以來就日本入口食品進行超過77萬次有關輻射的檢測，全部沒有問題，未來檢測會作分級管制，檢測期最長可能達到2星期，部分食品如果不能夠保鮮將不能夠來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结束匈牙利布达佩斯访问行程，转往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出席中亚合作论坛第十届企业家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致开幕词。商经局在社交平台表示，会议吸引超过3000个企业家、投资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出席，設有多個主題討論環節，包括"一帶一路"倡議、

吹得格外空，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手足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香港的季候风，冬天我们有东北季候风，但是夏天都有的，夏天就吹西南风。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天会享受到一些西南的季候风。回来二千岭歌最重聚最后一个部分了。今天呢，我们跟夏天拥抱，但是我们希望在星期日的晚上，大家会有一个舒畅的感觉，尤其是个心心湖恬静啲。带大家去俄罗斯一个叫做贝加尔湖嘅地方，好清凉。少年以后，往事随云头，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亲切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亲切又神秘，在北疆湖畔。

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在他身旁，无奈牵牛线藤，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他在水里中央。 水而居究竟在哪里呢？即其实琼瑶都是想讲一个神秘边缘梦想的地方，一个可能在电影中才找到的一位佳人都未定。 彼此相爱太苦累，